大任期长六年，现年68岁的普京可以做总统，直至83岁。不过外间形容延长任期的法例只是为普京而设，这条法例重新为未来的总统定下任期限制，只可以担任两届总统，亦都阻止有外国公民身份的人参选总统。有关法例是宪法政变，俄罗斯国会上个月仍然通过这条的法例。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该区嘅云层正系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修订基本法，关于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候选人的质素是高了，因为要过两关，那个竞争仲紧要，因为大家都势均力敌。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 相信很多候选人或者一些选民觉得是没有意思去参与的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1912年4月，希特尼号撞到冰山沉没。 有人说指挥手船跑得太快， 又有人说吴山昌女士 因为船窗开了，令到海水涌入的船里面涌得更快。 还有人说直接撞埋冰山道，这船可能不会沉添。 不如大家跟着我 Ben Sir 一起去寻找希特尼号沉没的10个原因啦。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寻找希特尼号沉没的10个原因》，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4月6日，本港新增16宗确诊，15宗输入，1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 鲤鱼门广场街市等3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 私隐处发实用指引，预定期检视社交媒体设定。 英国放宽防疫措施，下周一起非必要商店重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各位早晨，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千禧年代这个节目。现在来到是8点07分。是讲到在昨天就有16宗的确诊个案，有15宗都是输入个案来的，唯一一宗就是本地个案，就是源头不明。见到看到就说他是在3月28号至4月3号期间是去过鲤鱼门广场的鲤鱼门街市买个餸的。这个个案呢，看到卫生防护中心都说早前是确诊，亦都有2个住在油塘的个案都是在3月尾是去过街市的。现在就说怕是街市可能有一些隐形传播，所以就要求在3月24号之后在鲤鱼门街市留超过2个小时的人都是要做强检。另外有关于疫苗的方面，看到昨天开始是可以打得回 BioNTech 伏必泰的疫苗。不过看到之前就有一名的外籍的男士本身是有血癌的，预约了在3月18号上个月的时候就打 BioNTech 的。咁點知咧？佢就自己去錯咗另一個中心，去咗九龍灣嘅體育館去接種嘅中心啦。咁嗰個中心咧本身係打科興嘅，咁最終咧佢亦都係喺冇留意之下啦，咁打咗科興啦。咁直至收到一啲嘅短信話佢咧係缺席呢一個嘅預約啦，咁先至發現到自己係打錯針嘅。嗱，呢一個事件咧都令人到留意到啦。喺接種中心究竟成個流程啊、程序啊、核實嘅工作係點嘅咧？點解會出現有人明 明明是預約了打BioNTech 但是出現打了科興的情況的呢，你自己又怎麼看呢？會不會都有打過疫苗，都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去到接種中心的情況，那個核實的情況會是怎樣啊？歡迎打你18723118723講下，或者怎麼看今次這個的事件呢，都歡迎你可以打來講下的。電話旁邊呢有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志源，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源，你就先讲下你嗰个情况啦，因为你就系寻日开始可以喺你哋嘅中心嗰度打得翻伏必泰疫苗啊嘛。寻日你哋中心营运翻，见到嗰个嘅反应如何啊？有冇因为过往都话好似有啲即系所谓预约咗又冇嚟到嗰啲甩底嘅情况啦？寻日见到多唔多啊？算唔算？ 其實我哋尋日咧先至係正正式式第一日開始啦，因為我哋係全港最遲嗰個中心嚟嘅，所以就唔係開始打翻，而係正正式式開始打。咁就尋日我哋預約嘅個案咧都係特別少嘅，我相信呢個係即係因為政府佢嗰邊個 quota 特登俾我哋開始嘅時候，即係唔好話太失身手咁啊，俾啲時間我哋熟悉嘅啫。咁我哋尋日都係得200多个預約。咁有90多%都嚟咗打嘅，90%以上到啦。咁啊，今天咧嗰個預約已經係超過1000个市民嘅啦。咁之後每一日都係超過1000嘅。 即係聽落個反應都係踴躍嘅喎，而家係嘛？ 係啊，反 正 係 冇問題嘅。嗱，我哋咧見到咧就係之前有一個頭先都講到一個嘅外籍男士咧，佢本身有血癌嘅，咁佢就預約咗，本身喺觀塘曉光街嗰個嘅體育館度約咗係打BioNTech嘅，咁啊後屘就去錯咗，佢自己都搞錯咗先嘅，去咗九龍灣嘅體育館，咁啊打科興嘅嗰個中心，咁啊最終亦都係成功打咗科興啦，咁啊政府亦都係證實係打有一個咁嘅情況出現嘅。點睇今次呢一個嘅事件嘅出錯咧？你自己覺得個問題出咗喺邊咧？ 其實就真係有好多個關卡去檢查，咁要咁多個關卡去檢查佢整件過程之中都係睇唔到先至會出錯嘅啫。咁當然唔理想啦，即係佢原本係打算諗住打一隻疫苗就打咗另外一隻，咁呢個絕對係唔應該發生嘅事情嚟嘅。我哋睇翻個流程先啦，即係我自己都打咗疫苗啦。我睇翻我自己收到總共係3个短信。咁原來喺政府最初2月底嘅時候，我哋可以預約嘅時候，嗰啲短信咧就係、是有咩資料咧？有我個名啦、身份證啦、個參考資料號碼啦、去邊度打啦、幾時打啦。咁原來最初嗰啲咧就係冇寫邊一隻疫苗嘅。咁第個短信我收到嘅咧就係、是接種疫苗之前1天嘅提醒，咁啊亦都係冇寫邊一隻疫苗嘅，有寫地點。咁啊去到我接種第2劑嘅之前嗰一日咧，再收到個提醒短信咧，就改進咗啦。咁呢個係啱啱3月底嘅時候嘅，咁佢就已經有寫到邊只疫苗嘅。咁呢個係第一個提示，即、就、係、是、市民收到個短信嘅時候睇一睇翻，現在嗰啲我相信全部都有寫邊一隻疫苗嘅啦。咁跟住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其實咧就應該咧係需要出示個短信。咁你出示個短信嘅時候咧，在場嘅同事咧都會睇一睇。不過你話會唔會係即係當時可能睇唔到咧？我相信都係有咁嘅現象出現，先至會真係俾佢入咗去啦。咁入咗去之後，又有第2个關卡咧，就係、是、我哋會收到一啲單張。咁、那個單張咧，因為每一個中心淨係得一隻疫苗嘅啫。咁啊，只會係嗰一隻接種疫苗嘅，即係、那個地方提供嘅疫苗嘅單張，咁都真係應該睇一睇清楚啦。 即係個單張係講咩？就係、是、你同唔同意打呢隻疫苗咁係嘛？ 係啊，咁佢就會係屬於呢一隻疫苗呢、這個品種疫苗嘅單張，兩隻係唔同嘅。咁顏色都唔同，字當然唔同啦。咁因為我哋要睇完咗之後咧，即係我作為接受接種嘅人士，我睇完曬之後，我要擊翻個同意嘅。我支持同意，咁啊變咗即係理論上就應該都顯曬嘅。咁現場當然都仲有一電視一路係不停咁播住關於嗰隻疫苗，但呢個咧就我知道嗰個電視比較上長少少嘅，可能10几分钟先至播完。咁佢每一個時刻就一直語言啦。咁如果入到去嘅時候咁啱係，譬如係廣東話，咁而一個外籍人士佢係唔熟習你個廣東話嘅。佢係聽開佢自己問，咁就可能真係佢聽唔到都唔出奇嘅。咁就當然呢個都係一個第二個關卡。咁然之後你買到去，咁現場其實你都會見到一啲海報啊，或者一啲嘅通告啊，寫明嗰個地方係打咩疫苗。咁起碼而家我哋都貼曬出嚟㗎啦。咁然之後買到去位嘅時候，真係入到去 佢接種站嘅時候咧，護士正常都會問一問，同你確認一下你係打邊一隻疫苗，所以都有好幾個關卡咧，都真係要咁多個關卡都檢查唔到咧，先至會係搞錯咗，咁所以呢個係相當之不幸嘅一件事情。 剛才你講過，即係我綜合下有幾個關卡啦。第一就係你個市民本身預約咗嘅有一個短信啦，咁去到有啲職員去望一望嘅資料啦。第二就係有一個嘅同意書嘅一個單張啦。咁跟住頭先你講到，譬如有啲電視啊、海報啊、護士亦都可能會問一問咁啦。咁但係本身有冇除咗話即係短信之外，本身個中心有冇一啲嘅電腦或者系統可以睇到啊？呢、這個人除咗個短信之外係一個憑證，係咪可以中心可以查到啊？佢真係喺呢個時段係嚟呢一個中心打呢隻疫苗嘅，係咪真係當事人嚟預約咗咧？有冇可以喺系統度可以做到呢個查閲嘅？ 嗱，佢咁嘅設計上咧，如果市民攞住個短信入嚟嘅時候咧，咁同時睇呢個短信咧，就已經係等於確認咗嗰個預約噶啦。 即係單靠個短信會係， 咁個短信真係佢截到 gen 出嚟嘅嘛？睇個短信。咁但係你話佢如果有啲市民，譬如係團體嘅預約啊，又或者係需要，譬如有啲人本身冇用身份證嘅，係用一啲其他嘅證件嚟嘅時候咧，咁有時就需要咧佢職員係幫佢做好多核實嘅。咁做核實嘅時候就好嘥時間下嘅，我哋都見過有啲可能搞五分鐘、十分鐘都未搞得掂。咁嗰處佢嘅核實咧就會上翻你嘅電腦系統嗰度再做。咁喺嗰個情況咧，我相信佢就會睇得到多啲嘅資料嘅。咁大家相當之嘥時間，即係如果你係一個要跟翻嗰個效率嘅時候咧，我哋都係睇翻嗰個短信。而短信因為而家已經有埋。但係頭先所講咁多樣嘅資料咧，應該就穩陣嘅。 但點解頭先你咁講話團體嗰啲反而就會上翻個系統度核實，但係反而個人就係睇個短信？點解會有兩個分別有唔同嘅一個做法？ 係、團體嘅預約嚟講咧，就係、是、譬如某一個譬如少數民族嘅群體約咗某一天，佢帶埋佢哋自己嘅翻譯嚟先算啦。咁樣嗰日就嚟到，咁 book 嘅時候咧就 book 啊，我哋個團體有幾多個人嚟，咁係咁多噶啦。咁所以實際上邊位人士咧嚟到咧，再要做一個即場嘅預約嘅。咁即場嘅預約嚟講咧，佢就要入翻個電腦系統。不過另外一個地方咧，係即係咁多人坐曬入去，然之後輪流入去，唔好意思，輪流入去，咁佢逐個去做個預約嘅程序。 咦，咁講阿林志源啦，如果咁講嘅話，頭先你都話有收過幾個短信啦，尤其是之前二月底收嗰啲短信咧，係話冇講過地點喺邊度打嘅。咁如果我喺唔同嘅，我舉個例啦，我喺唔同嘅另一個嘅BeyondTech 嘅中心預約咗，咁但係我去即係 A BeyondTech 中心預約咗，但係去咗 B 嘅 BeyondTech 中心嗰度打嘅話，因為都冇嗰個嘅地址嘅時候，其實亦都唔會喺個人嘅情況去約個預約系統嗰度去查你係咪真係啊嚟呢個中心係啱嘅喎，就純粹跟個短信嘅話，咁可能就會係去咗唔同嘅中心打，即係個配置上面可能唔同咯，會唔會出現呢啲問題？ 接種中心有寫，接種中心有寫，喺最早期嗰啲佢冇寫個品種啫。最早期我投，即係起碼我投嗰兩個自己我信息咧，就冇寫到係個疫苗嘅名，有寫去邊度打，有寫去邊度打。 OK， 咁變咗即係如果你小心睇咧，就自己中心咁，你好清楚你自己做緊個咩中心嚟咯，即係其實知道。不過就後來嗰啲信息已經有埋嗰、那個。Okay.品種噶啦。 咁今次事件發生之後，會唔會好似好似頭先講到團體嗰啲咁，一律都係會用翻上去個預約系統，再係有個雙重關卡去再查閲多一次，咁啊確保唔會有錯啦。咁會唔會經過今次事件會咁咧？ 係唔會嘅，因為你嗰個短信咧係電腦做出嚟俾你睇嘅，咁我哋即係我相信同事都會小心啲睇翻有一個短信上面寫嘅所有資料，因為咁已經有曬所有資料，同你 check 嘅係完全百分之百一樣，除非你攞錯人哋嘅電話嚟嘅啫。咁電話呢個就即係應該攞錯噶嘛，即係身份證都係攞錯啦，要咁講。 有冇一啲嘅清單嘅，即係頭先你講嗰啲關卡，係咪真係有一個嘅政府提供嘅指引或者清單係啊要查清楚點做咁？定係個個中心都係唔同嘅咧？ 呢個係內置系統嚟㗎嘛，一定會 check 㗎嘛。你嚟到嘅時候對個短信嘅時候，咁我相信佢職員即係嗱，因為職員就唔係醫護嗰邊負責啦，即係佢去檢查嗰個清單。咁但係你見到個短信，你都要確認係邊個人喺呢一日係嚟呢度打，係打呢隻疫苗。咁即係我諗呢個都係正常常規都要做嘅嘢嚟嘅啫。同埋你要注意多一樣，要留意多一樣嘢咧，即係成件事咧最唔會錯或者最難錯嗰個咧。就係佢去邊處，因為佢自己個人去嘅地方嚟噶嘛。咁第二樣咧就係、是、好難話搞錯邊樣，因為你會好小心預約噶嘛。反而我哋去到最著緊嗰樣咧，就是、你明唔明白 你嚟打嗰隻疫苗嘅作用同埋副作用，你係咪真係清楚明白曬嘅時候，我哋最緊要攞個知情同意，而唔係出翻轉頭問你係咪做嗰、那個即係接種嗰隻疫苗，因為呢個基本上大家諗住你都冇得錯噶啦呢樣。 咁啲當事人都要留意翻啦， 知道你好多嘢要知道，唔係淨係去到由頭到尾睇一樣嘢係邊隻疫苗。即係如果咁嘅時候，到時又出現第二個問題就是，有啲副作用佢冇留意到，冇知冇講俾佢知喎。因為你即係個重點，你擺咗喺邊一隻疫苗嗰處，你嗰隻差唔多係入門口第一樣嘢嚟。咁我哋好多嘢都要做。 另外見到有一個情況就話，有市民咧原本係約喺暫停接種期間咧，應該係要打第二次嘅疫苗嘅，咁但系咧，因为之前暂停咗啦，咁佢就安排咧喺星期三嘅下昼打，咁但系佢因为佢当晚咧就要去上机，咁佢都即系担心即系影响佢嘅休息啊，或者佢赶唔切啊等等啦，咁啊后屘就可以获准咧系早啲喺某一个嘅中心嗰度咧系即场打针啊，系一个即系酌情处理咁啦。其实而家嘅中心有冇呢一类嘅酌情权嘅，即系个指引系咪都俾你哋啊？某一啲情况下可以唔使预约，所谓 walk in 嘅情况下都可以俾佢哋打咁噶，系咪咁噶？ 基本上 walk in 都唔主张噶啦，因为 walk in 个大问题就系个针数咧，我哋要睇系好紧嘅。 系， 你知伏必泰嗰只要扣针，咁佢预咗咁多针，佢唔常嘥。咁所以基本上我哋唔主张咧，市民系walk in 咁样去嚟到。咁但系你话有冇个别情况系好特别地处理咧？真系好特别地，我哋系会嘅。咁但系佢都要打电话翻上去，即系嗰个Central Medical Command 嘅選民嚇，係咪可以咁樣做啊？然之後我哋去數下我哋夠唔夠針啊？人手夠唔夠？我哋先至會去處理嘅。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啊。林志源咧就係醫護誠信同行嘅主席嚟嘅，講到頭先喺一啲中心啦，即係一般嚟講會點樣檢查一啲預約咗嘅人士嗰啲嘅資料等等嘅。嗱，另外啦，頭先講到疫情方面咧，輸入個案咧近排都係佔嘅比例都唔少啊，好似尋日啦，十六宗入邊有十五宗都係輸入個案。八宗咧，更加係涉及呢個嘅變種嘅病毒啊 ，M01Y 呢一個嘅病毒株啦。咁啊，亦都話係嚟自菲律賓啦、巴基斯坦啦同埋印度噶。咁仲有三個嘅初步確診喎，尋日都係一啲嘅輸入個案嚟噶。嗱，頭先講到有輸入個案都佔相當大部分啦。咁喺個關口嘅把關上面，又仲冇嘢可以再做多啲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嘅，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曾其恩醫生。頭先講到尋日嗰個情況先啦，即係十六個個案入邊有十五個都係輸入個案。你自己點睇疫情呢一個嘅即係個走勢係點樣咧？呢、這個？ 我諗其實話俾全香港市民聽啦，同埋政府聽咧，就係我哋而家跟住落嚟咧，即係要防範嘅咧，就係外防輸入啦。 嗯， 即係變咗外防輸入嗰、那個即係嗰個情況咧，我哋要做得夠好啲，措施可能要睇緊啲。 嗯， 咁過去一二三波，我哋其實都學會咗啦，四波我哋學會咗啦。咁就即係喺外防輸入咧，即係我哋設置咗好多關卡嘅。咁而家譬如我哋有專人專車啦，去送一啲外地翻嚟嘅人士去到指定嘅隔離即係酒店咧嗰度隔離。咁同埋我哋就即係嗰個嘅即係隔離嘅期咧，都褪到有一日啦。即係如果尤其是你係嚟自一啲高風險嘅地區。咁所以呢部分咧，我相信就應該都唔會改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而家嚟緊，即係譬如即係考慮會有一啲嘅地方如果係屬於即係疫情相對地同香港差不多，或者嗰、那個情況係即係喺佢當地嗰、那個爆發嘅情況啊，確診嘅數字係屬於低風險的話咧，咁可能嗰、那個隔離檢疫可能佢減到14日呢部分咯，咁然後再即係可能再有一啲自我隔離嗰個情況去睇。嗱，呢部分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都要要睇一睇究竟有冇一啲即係風險嘅情況，因為你當你個病毒株嘅變種嘅病毒株係世界各地都有嘅時候咧。咁係你難免即係咁容易分得出究竟高危定低危嘅地方。咁所以我諗港府或者衛生防護中心都要密切留意住 即係呢啲變種嘅病毒株咧，喺每個地方佢哋嗰個情況啦，尤其是就係話一啲低風險，即係被視為係低風險嘅地方咧，佢哋有冇出現一啲即係變種病毒株咯？咁所以。咁所以我哋會要即係謹慎啲去睇呢部分。嗱，當然有啲人嘅說法，即係社會上有啲說法就話啊，其實我哋係咪應該要禁飛咧？咁即係好似之前係南非同英國咁樣。咁嗱，我自己覺得就即係可以係逐個逐個地方去睇嘅。如果佢當其時佢個地方即係的且確係。大量出現咗一啲新型嘅病毒株，即係變種嘅病毒株的話，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都要密切留意住我哋周邊嘅國家啦，鄰近嘅地方啦。 我見有啲人特別而家，譬如提到菲律賓啊情況，如果你譬如逐個地方睇，而家你覺得譬如菲律賓咧都提到，譬如印度、巴基斯坦等等一啲地方啦，你覺得呢啲地方暫時需唔需要話去到禁飛咧？又？ 嗱，依個就真係要好小心咧，因為知道我哋香港有好多嘅外籍傭工咧，家庭嘅外籍傭工咧都係嚟自菲律賓嘅。咁如果係禁飛嘅情況下，咁會唔會影響咗香港有啲嘅家庭咧？佢哋嘅傭工嗱，依部分我相信港府同埋入境處咧，衞生服務中心咧都需要再作出一啲嘅評估。點樣去做，可能先至減低到嗰、那個對。有啲即係本身已經請咗外籍傭工嚟香港做工嘅嗰、那個影響減到最低啦。 咁即係暫時你自己覺得香港喺關口嘅把關，就住呢啲變種病毒嚟講，嗰、那個嘅風險拿捏得即係夠唔夠緊咧？即係唔會令到佢流入社區嗰方面，呢、這個點睇咧？ 嗱，我相信就其實都屬於緊嘅啦，因為我哋已經即係譬如隔離檢疫嘅期間咧。即係都起碼做三至四次嗰個嘅即係病毒檢測，同埋廿一日，咁由最初嘅14日延長到廿一日，咁所以變咗其實大部分即係如果即係屬於呢、這個我哋講緊 incubation period 啦，潛伏期內咧，其實我哋都即係能夠有機會係捕捉得到一啲隱性嘅患者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定點酒店同埋專人專車同埋即係而家邊境口岸都已經經歷過一二三四波咁多次，咁我相信即係有好多即係措施咧，其實都可以防範得到。一啲隱形嘅個案流入咗去社區當中。 另外見到有啲人就話如果香港真係出現一啲嘅變種病毒嘅話咧，都可能令到原本接種兩劑嘅疫苗嘅免疫效果咧冇咁好啊！啲專家咁提，話可能要接種第三劑喎。咁你自己點睇啊？通常係咪真係話打三劑嗰個嘅抗體就等於好過兩劑咁？係咪越打得多越好嘅咧？ 嗱，其實就未有依方面嘅即係臨床數據去講相關嘅建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我始終都講咧，就係話而家我哋有嘅疫苗咧，其實佢唔係即係譬如我哋接種咗之後咧，我哋唔係淨係睇佢點樣令到我哋身體出現嗰、那個中和抗體。其實我哋仲有一部分就係我哋嘅細胞免疫。系統咧，其實都同人哋被激活嘅。咁我哋細胞免疫系統即係同呢個抗體免疫系統係一同去對抗即係外來嘅入侵者啦。咁所以我哋都唔可以話淨係靠抗體，所以我哋不停講抗體，但係問題細胞免疫系統其實都幫我哋去打呢場仗。咁依部分我自己都覺得即係疫苗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情況啊，保護咧，其實仍然可以靠呢個細胞免疫系統去幫手。 對於變種病毒都夠嘅。 係啊。 另外咧，見到有專家亦都話啦，考慮緊擴大接種疫苗嗰個羣組啊，就話可能好快會放寬到16歲啦。啲報章嘅消息都話，政府係研究緊降到個門檻係16歲啦。即係有啲人就話，即係好類似都去到即係全民接種咁樣噶啦。你見到而家接種嘅數字48萬多人打咗第一針嘅新冠疫苗啦，9萬人打咗兩針啦，覺得係咪一個適合嘅時候放寬到去16歲咧？會唔會令到其他人未必有針打咁可能？ 我自己就唔係好擔心呢部分，因為政府同相關藥廠已經簽訂咗依個購買嘅協議啦。

咁啊，钟丽玲咧就嗰个线路咧可能有啲问题，不过都讲一讲啦。今次咧Facebook 咧都系有佢旅游嘅香港发言人咧都有个嘅回应嘅，就住今次嘅事件，咁就话咧系已经同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就住有关事件咧系取得联络，咁并且向公署咧系澄清事件所涉及嘅个人资料咧为已经喺头先讲到啦2019年报道过嘅旧资料，咁啊相关问题咧就已经喺同年咧系八月解决嘅，并且将会咧继续同私隐公署咧系保持密切联络，解答相关嘅查询嘅。嗱，继续咧揾嚟啦，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嘅，早晨。 早晨啊，早晨 Norman。 早晨钟丽玲，头先咧都讲到Facebook 就话同你哋会保持密切联络啦，又话即系就住事件已经取得联络啦，咁啊澄清呢啲系旧资料嚟嘅。公署方面会点样跟进啊？而家？ 我哋其實咧就喺前日留意到個媒體報道啦，咁就已經即時咧係聯絡咗 Facebook 喺香港設立嘅辦事處啦，亦都係即刻去信咧係 Facebook 就事件係展開循規審查嘅。咁呢幾日咧一路同佢哋聯絡緊嘅。咁我哋其實初步了解咧，就佢哋都係話俾我哋聽咧，有關嘅資料係涉及2019年一單資料外泄嘅事故。咁而包括嘅資料呢就包括姓名啦，Facebook 嘅 ID 啦，即係佢帳號嘅名稱啦，電郵地址啦，客户嘅電話號碼啦，客户嘅位置啦，出生日期啦，甚至個人嘅簡歷都有嘅。 嗯，咁你哋所謂而家一個嘅循規調查係會做到幾時，同埋呢個調查係希望得到啲咩目標呢？實質係會做啲咩方面嘅調查呢？ 其實我哋係有幾個大方向嘅，咁當然啦，細節我就唔方便喺呢度披露啦，因為嗰個事件我哋都係跟進緊。咁而大方向咧，我哋主要就係睇翻去究竟資料外泄嘅詳情啦，即係搞清楚呢個係一個新嘅外泄嘅情況，抑或係舊嘅外泄嘅情況，同埋係最緊要咧，就係受影響嘅香港客户嘅數目啦，同埋涉及嘅個人資料係啲咩嘢，亦都會了解翻咧佢哋嗰個資料保安方面係做成點啦，成個系統嘅保安係點樣？ 嗯，而家暫時有冇收到一啲涉及外泄資料嘅香港人啦，向你哋去求助啊，或者因為外泄咗資料而受損咧，有冇聽到類似呢一啲嘅資料？ 暫時就未有嘅。咁其實今日雖然假期咧，我哋同事咧都會今日特登咧就係翻工咧就開 OT，即係如果係有查詢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聽到呢啲查詢或者係投訴嘅電話咯。 嗱，一般頭先你都講到啦，呢啲外泄嘅資料涉及有名啦、有電話啦，亦都有一啲嘅個人帳戶嘅即係唔同嘅資料啊、生日啊等等咁樣啦。呢一啲資料一般嚟講，如果真係落入一啲不法分子嘅手上，可能會有啲乜嘢嘅後果或問題咧？ 其實呢啲資料咧，如果係被不法分子即係用咗咧，其實問題都好大嘅。即係佢哋可以係身份盜用啦，譬如攞呢啲資料咧就去借錢啦，或者係攞呢啲資料咧係進行網上嘅呢個 cyberbullying 啦，即係呢個係另外咧亦都可以係愛嚟做起底啦嘅用途嘅。 今次你見到話 Facebook 咧就話呢個都係2019年嘅事件咧舊資料啦，咁之前亦都係修復咗噶啦，咁點睇個回應咧？佢好似冇特別有啲咩跟進嘅行動嘅今次啊。 其實我哋已經提醒咗 Facebook 咧，係要盡快咧係通知受影響嘅客户嘅，因為其實呢啲客户咧係受害者嚟噶嘛。雖然話係舊資料，咁但係好多資料咧，就正如阿 Norman 講啦，就譬如電話號碼啊、出生日期啊、個人簡歷啊，或甚至電郵地址呢啲，可能都冇改噶嘛。咁所以係佢哋係實在咧應該盡快係通知呢啲客户，就減低資料外泄產生嘅風險咯。 咁佢哋係咪話會提醒啲客户咁样噶 ？Facebook 方面， 佢哋咧呢就住呢点咧，就仲未系正式回应我哋嘅。咁我哋已经系提醒咗佢哋。咁我觉得 Facebook 就真系要快啲啦，同埋妥善认真咁处理个问题。因为呢啲资料咧，虽然就算系话旧嘅资料咧，咁但系呢啲客户嘅资料咧，可能都仍然系啱用嘅。 OK， 但市民一般嚟讲，点知自己啲资料有冇系外泄咗出去咧？ 其實市民一般嚟講咧，就我覺得如果佢哋係呢個平台嘅用戶咧，佢哋應該要提高警惕啦，因為啱啱呢個資料咧喺網上高咧已經係披露咗，同埋咧就應該係唔需要任何密碼咧，就人哋都可以睇到。咁亦都要好小心咧，譬如佢哋收到不明來歷嘅電話啊，不明來歷嘅電郵啊，或者甚至係一啲我哋叫做釣魚嘅電郵，譬如話佢哋假扮係認識你啊，因為已經有咗你一啲資料，咁而要求你咧交出更多嘅個人資料，咁呢個係要好小心，即係以防係受騙啊！因為我哋都睇到，譬如警方嘅數字咧，呢大半年咧，其實係騙案係多咗嘅。 咁但係好似聽落都係防守式嘅，即係我盡量自己警惕啲啦，小心啲啲唔同，譬如電郵嗰啲咁，但我就冇辦法知道我啲資料係咪真係外泄咗，或者係咪涉及今次事故，係嘛？ 佢其實佢都要聯絡翻呢個相關嘅平台查詢嘅，因為相關嘅平台咧應該係有呢個第一手嘅資訊嘅。咁同埋如果佢哋有咩問題嘅咧，亦都可以聯絡私隱公署啦。我哋亦都可以盡量係提供協助，同埋佢哋想投訴亦都可以聯絡我哋。咁同埋我覺得咧，佢哋亦都可以採取一啲措施啦，係保障自己。譬如是更換他們自己社交媒體的密碼啦，甚至是其他帳戶的密碼啦，啟動那個譬如說雙重認證的功能啦，還有他們呢譬如說是收到一些不認識或者不肯定身份的人是邀請交友的時候呢，就更加要小心啦。 但譬如今次事件我真的譬如我是涉及的人士，我又被人外泄了一些資料，我有一些損失的時候，我可不可以是追討回或者Facebook 方面有沒有責任的呢？或者今次事件其實這麼大規模的資料外泄，Facebook 有沒有任何的懲處呢？ 我想这个呢其实就世界性问题啦，因为佢而家呢有106个司法管辖区嘅客户嘅资料呢都俾人咁样盗用咗啦，亦都喺嗰个网上嗰个系披露咗。咁呢个呢其实全球性呢所有监管机构呢我相信都已经跟进緊个事件。咁而喺香港嚟讲呢，我哋已经第一时间呢就已经系出咗信，就系睇返个事件究竟个内容去脉系点样。咁而家嚟讲呢，就如果讲话惩处方面咧，我会觉得系即系暂时嚟讲系言之尚早，咁但系咧，我哋都会继续跟进嘅。 但即系香港方面会唔会因为间公司唔系喺香港嘅范围啦，即系佢属于其他国家嘅公司，就喺个执法上面系根本做唔到，即系就算证实佢系有一啲嘅过失嘅话，都唔会有任何嘅惩处系做到喺佢哋身上，系嘛？ 其實香港嚟講咧，要睇睇咧都真係要睇睇去嗰、那個譬如控制嗰個個人資料嘅收集啊、持有啊或者處理或者使用方面咧，係咪喺香港發生嘅？咁如果喺香港係控制咧，咁我哋嘅私隱條例咧就可以監管得到。咁如果唔係，即係呢啲控制資料嘅收集啊或者持有都唔係喺香港發生咧，有可能我哋嘅條例咧就未必監管得到。但是這個呢，我們覺得都是要是依據那個循規審查開始了、 okay. 然後再跟有關的機構呢再拿回資料了解回先。 好，剛才另一個問題就是，譬如一般我是受影響的人士，會不會都建議他們如果他們想追討的話，那可以怎樣做呢？涉及他們的資料外泄而又有損失的時候， 其實我這個呢就覺得他們要第一啦，就聯絡回相關的平台，亦都要看看個別的情況，譬如他是那個個案的情況是怎樣，那個資料怎樣被人如果是有盜用的時候呢怎樣盜用法，那他受了什麼損失，那這個呢就然後他先考慮回呢他本身那個法律那個權利呢。 OK，我看到你們昨天都公署出了一個叫做保障個人私隱保障個人資料私隱使用社交媒體及即時通訊軟件一個指引，是不是就是因為就著 Facebook 今次這個的事件特意出這個指引的？大概說什麼的這個人？ 其實這個指引呢我們都一直做的。為什麼呢？因為我看到呢自從1月發生一個即時通訊軟件的事件，我都很關注呢市民大眾在使用社交媒體和即時通訊軟件裡面的時候呢是要怎樣保障自己的個人資料私隱。所以呢我和我的同事呢都覺得是值得出一個實務指引啦，就是為大家提供一些譬如指南啊或者 tips 啊，喺使用社交媒體嘅時候，要點樣好好地咁樣保障自己嘅個人資料私隱呢？咁樣，咁所以呢個指引呢，就喺琴日呢，就已經亦都因應最近發生呢件事啦，就已經出咗嘅。咁佢嗰個範圍呢，其實就包含咗係譬如話大家喺上網使用社交媒體嘅時候，可以點樣管理嗰、那個私隱設定啊，或者係點樣更改呢個私隱設定啊，或者係喺呢個上載一啲相啊，或者朋友嘅相嘅時候，要留意啲咩咧咁樣。咁呢個咧，我哋甚至有一個附錄咧，就係、是一步一步咧，就教埋大家咧，就係、是、點樣喺自己嗰、那個譬如電話啊、手機啊，或者社交平台嗰個程式入面咧，點樣更改嗰個私隱設定嘅。 但成日講私隱設定，就算我私隱設定得保密啲，唔公開俾咁多人睇，譬如今次。即都可能涉及平台本身就已經你攞咗一啲資料噶嘛，就唔係我公開定係私密啲嘅問題。佢攞咗個資料然後外泄嘅時候，同我個私隱設定得保唔保密應該係冇關係，係咪啊？ 這個可以講是兩件事來的、 okay. 但是怎樣也好，大家可以做到什麼措施呢，大家都應該做的、因為如果說、個平台有事，那當然很差啦、但是如果說、如果不是個平台有事，而是、大家的資料、無謂咁樣公開得太多，咁令到第三者咧有機可乘，咁呢個我哋就可以自己做到，就應該避免嘅。 我見今次你哋個指引都有提到啊，譬如平時你睇一啲貼文啦、撳讚啦，或者發送一啲嘅信息咧，都可能啲資料俾人收咗嚟做一啲分析用啊。咁另外又講到話網上面分享嘅資料咧，可能會有啲永久嘅數碼足跡，可唔可以同人哋同大家講解一下，即係咩意思？係咪睇撳個 like 都可能俾人收集？資料是什麼意思？ 這個呢，其實主要是因為有些平台呢是會收集了你在網上高進行那個活動的情況，即是他會知道呢你傾向是喜歡什麼的，或者譬如說你想去哪裡旅行咁變咗佢哋呢就會係送一啲個人化嘅廣告俾大家，咁呢個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可能都有呢個經歷嘅，譬如話睇過一啲譬如去布吉旅行嘅資料，咁忽然之間呢又會收到好多有關布吉酒店嘅詳情咁樣。咁另外呢就係頭先Norman 提到呢就係嗰、那個相啊，或者係點樣 tag 嗰個其他朋友嗰啲相嗰啲嘢呢，就如果係朋友嘅資料呢，我都呼籲大家要小心啲，因為朋友就未必想上載呢啲資料㗎。 另外我見到你特別提一個叫黑暗模式嘅設計嘅社交媒體，就要特別警惕喎，呢個係咩嚟㗎？ 這個呢其實是有一些譬如有一些模式呢，就是有一些視窗呢，就是引大家呢就去打開的，或者是打開了之後呢就會要求你呢就交多一些個人資料出來。那這個呢或者用一些視覺效果呢，令到大家呢就可能不知不覺地呢其實已經入了去那個那個軟件入面。然後呢就譬如說參加一些遊戲啊，或者是去有一些活動啊，有一些優惠啊咁樣，咁、 okay. 都未頂嘅。咁呢啲大家都要小心啲咯。 好啊，唔該曬啊，鐘麗玲，多謝鐘麗玲。鐘麗玲咧就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嚟嘅。我哋再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講下今次 Facebook 呢個嘅事件啦。有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早晨。 早晨，孫立文。 早晨，方寶橋。剛才講到有關於 Facebook 啦，話今次係有一啲外泄嘅資料，就係涉及2019年一次外泄嘅一啲舊資料嚟嘅，又話當年已經係修復咗噶啦。咁你自己點睇今次呢個事件啊？再次話喺啲論壇嗰度睇到有咁大規模嘅資料外泄。 嗱，即係嗰個資料就舊嘅，唔係即係所謂嗰個資料嗰個外泄嗰件事咧就舊嘅。咁但係啲資料咧？你可以話係舊又得，你可以話新又得，因為點解咧？嗱，即係19年泄漏，咁但係嗰啲資料，如果你譬如話，而家講緊係名啊、性別啊、婚姻狀態啊，最緊要係電話同電郵啦。咁如果呢啲嘢冇轉過嘅，咁啲資料都係新㗎啦，其實都唔會係舊㗎。所以我哋一路都有講緊就話，雖然 Facebook 就話呢個係2019年發生嘅事件，亦都堵塞咗個漏洞，咁但係嗰個啲。個人私隱洩漏咗，就好似即係成日都話覆水難收，掉出倒出去啦，都收唔翻嘅咁樣 咯。咁但係呢一個而家就 好似係咪你咁講，即係覆水難收，冇辦法處理到咧？那個問題係因為外泄咗嘅資料去咗一啲所謂嘅黑客嘅論壇啦，定係因為嗰個喺香港就做唔到即係可能涉及其他海外地區嘅網站嘅問題，定係點咧？即係個問題喺邊度？係咪冇辦法處理到呢啲資料嘅咧？ 因為而家其實嗰啲資料就已經外泄咗兩年啦，咁究竟呢兩年裏面呢個黑客攞咗啲資料去做乜嘢呢？即係佢究竟有冇愛嚟用過嚟做一啲即係成日所謂嘅釣魚網站啊，或者佢攞去撞下其他嘅網站啊，或者唔知道呢個啲資料入面有冇密碼嘅咧？佢而家公開嗰啲咧就冇密碼。但係我成日都話你唔代表佢本來攞住嗰啲係有冇密碼，佢嗰啲密碼係咩狀態，或者個密碼本身可能你個密碼本來就係你個電話 number 或者你啲任何嘢都唔奇嘅。咁所以呢個咧，我哋都不能排除有太多原因咧，就你揸住呢啲資料咧喺呢兩年又做啲乜嘢，有冇可以賣過俾第二個咧咁樣？好啦，而家斬咗件就擺曬喺度俾你睇，其實可能係因為希望其他黑客會兜售，因為佢可能會話。其實我真的有的又不奇，亦都可能佢勒索個事主又不奇，即係我意思即係指，譬如話佢可能佢，即係好多啲黑客攞咗，即係入咗去個系統度攞資料咧，其實可能就係走去去勒索呢個 Facebook 攞錢，不過攞唔攞到又唔知啊，總之攞到或者攞唔到，結果可能都係咁樣，即係可能都係我哋可能跟住撕票咁樣啦。咁所以就呢啲資料而家擺曬喺度嘅話，咁大家可以做嘅係唔多嘅，除非即係第一就係、是。正常我哋老生常談都係咁講嘅，大家一定要改咗你嘅密碼啦，因為我哋唔知道冇攞你密碼啦。第二可以用到兩部驗證，即係譬如話可以加多個密碼，就係、是、你嘅電郵嘅一次性，即係電郵或者呢個短信嘅一次性密碼，你又加上去啦。咁而家唔係淨係講緊咧 Facebook 咯，而係講緊 Facebook 啊，講緊喺其他嘅包括電郵啊、其他嘅社交媒體啊、其他嘅平台同埋手機應用程式都要做呢樣嘢，因為你都唔知道其實個黑客會攞嚟做乜嘢嘅。咁同埋咧，最重要一樣就係話，而家如果佢真係有機會有你密碼，或者攞你嘅電話 number 撞當佢密碼嘅話咧，其實就好重要嘅就係大家要。唔好將你自己嘅密碼改到一個個一模一樣，即係正所謂一個密碼走天涯。因為咧，如果你而家喺呢度唔見到個密碼，但係個結果可以攞去第二啲平台或者第二啲Apps 上面，就用呢同一個密碼照開嘅話咧，就非常危險。咁所以最好咧就係改到咧，以後咧就係、是任何 Apps、任何平台咧，可能密碼都唔一樣嘅，咁咪最安全噶啦。 啲人通常諗住方便啊，記一個就得啦咁樣。 通常就係咁樣嘅，以前都係咁樣諗嘅，以前冇咁多黑客噶嘛，而家啲黑客橫行啦，咁樣所以都要大家都要留意。咁就係會話哇，係咪好難搞啊？咁啊，掛個個平台都有一個唔同嘅密碼，邊幾多咁多咧？咁你可以試下嘗試下，用兩組嘅密碼組合。第一組咧就係嗰、那個你個關於個平台個名嘅，咁你可能用個平台名，不過你有一個唔同嘅特定嘅組合，即係譬如話。可能係RTHK 咁，可能頭兩個字係大街，後面嗰兩個字係世界，跟住再組合你自己嘅密碼，咁兩個拼埋咧，其實嗰個可用性咧就高好多，即係俾人撞到嘅機會係細啲。咁你變咗每一個網站可能都唔一樣嘅時候咧，咁會俾個黑客撞到嘅機會就會細好多咯。 OK， 嗱，各位咧會唔會都試過有呢啲嘅資料外泄啦，甚至俾人盜用咗資料，可能有損失嘅情況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講下你對今次事件嘅睇法。會唔會今次事件涉及都話咧係有293萬個香港嘅帳户係受到影響？會唔會你自己都係其中一個？你有發現到咧？歡迎打嚟18723111咧，係講下個情況嘅。啊，方寶橋，另外就想問一下啦，今次個事件就2019年係外泄啦，到事隔兩年啦，有啲公開嘅資料咧，再次係即係大規模被發現啦，咁有冇特別嘅原因嘅咧？其實有事隔兩年再出現，你自己估 計。嗱，頭先就講啦，其實呢兩年佢攞咗呢啲 file， 嗱，當然可能佢被攻入去，同佢攞咗個 file 出嚟，同佢究竟嗰個檔案係咪有冇加密到咧？佢而家先拆到咧，定係點樣咧？中間究竟嗰啲兩年？同緊呢個事主有冇啲乜嘢嘅討，即係討價還價各樣啊？或者其實佢呢兩年已經用咗好多噶啦，呢、這個 file 已經用到都舊舊地啦。咁不如可能就擺上網， 就再兜售啦，就即係由我哋所所有嘅暗網，可能擺咗暗網好耐噶啦，咁但係咧，而家就拎出嚟擺上去，擺上頭面啦，而家就開始去希望兜售，等人哋知道啦。咁同埋亦都可能係一個做一個作用去嚇個事主咯，即係等佢知道，喂，嗱，我唔係真係冇攞到你㗎，你唔好以為我講下就算啦咁樣。咁希望嗰啲即係國際刑警或者美國嗰邊，即係可以有機會揾得翻，都揾得到嗰個黑客啦。不過而家呢啲情況似乎都比較困難，你見到而家都係即係亦都兩年啦咁樣咯。 嗯，一般嘅帳户咧，其實有冇即係一般嘅人士有冇方法知道自己我嘅即係個人資料有冇喺今次事件嗰度外泄咗啊？係咪冇辦法知嘅咧？同埋我係咪基本上我一用一啲社交媒體，我就都比較難去避免個人資料係會留低，而嗰個平台可能處理得唔好就會出現外泄咁，我好難控制嘅咧，係咪都？ 其實如果你其實擺得上社交媒體咧，我哋都覺得。就算是你啲朋友睇到咧，其實有啲資料都已經當係即係變咗公開，唔好話外泄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唔想有咁多個人資料外泄，就盡量唔好擺呢啲資料上去社交媒體。啊，另外仲有一樣咧，就係、今次涉及呢個事件嗰啲檔案咧，擺咗喺網站嘅。咁但係我哋睇過呢啲網站本身咧，都帶有木馬程式或者一啲有害嘅病毒，所以咧。大家就算想貪得意又好，或者我真係想查下自己有冇中毒咧，或者有冇中到呢一個喺個檔案入面咧，都唔好亂咁成日揾，因為我哋見到嗰個網站咧都中咗毒嘅，咁所以就要小心。咁其實咧係有一啲特定嘅網站或者特定嘅而家連一啲就算 Google 或者係一啲防毒軟件入面咧，都會話俾你聽咧，其實你究竟有幾多個網站入面咧有幾多密碼泄漏係關你事，咁可以試下用下嗰啲服務咯。 嗯，好啊，唔該曬方寶橋。方寶橋咧就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嚟嘅，同我哋講到今次 Facebook 啦，就話有百幾個國家同地區都有五億幾個嘅帳戶資料係外泄到去一個俾人上載去一個黑客論壇嗰度啊。你又點睇今次嘅事件咧？會唔會你自己都發現可能？自己的資料都被外泄，都不會擔心自己的資料外泄的時候有損失呢？歡迎打你1872311 1872311。 電器報稱住在油塘村華塘樓，他在上個月28號到今個月3號早上曾經去過油塘鯉魚門廣場地下的鯉魚門市場，這個市場日前已經有兩個確診患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鲤鱼门市场在短时间之内相继出现确诊个案，担心那度出现隐形传播。油塘村华塘楼、卫丰中心丰泽同埋鲤鱼门市场同样需要强制检测。成播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寻日恢复接种伏必泰疫苗。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相信政府可能好快会将疫苗接种年龄门槛降低到16岁。据了解，当局仲未拍板启动全民接种。袁国勇话，除非先达至28日清零，否则完全放宽防疫措施，但又冇群体免疫，本港可能有13000几人死于新冠病毒，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本港力争清零，但是变种新型冠状病毒随着输入个案不断攻港，其中最多来自菲律宾。袁国勇说，如果香港出现对疫苗具抗药性的变种病毒传播，市民或者需要接种第三剂疫苗，但仍然需要做更多相关研究。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特区政府斥资大约900亿推出的保就业计划去年11月结束。劳工处资料显示，保就业计划结束之后，在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期间，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的申请个案达到817宗，涉款7514万。其中零售业的申索金额更加飙升至到1279万，按年激增近4倍。有破欠基金委员会委员说，因为申请需时，未来几个月的情况或者更加严重。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康文署署长刘明光接受专访的时候说，考虑到今年疫情反复，实体和网上活动将会双轨并行，预计全年有6000多场实体活动和200多个网上节目，访港节目亦都有接近200个。随着全球近年大力发展科技艺术，康文署亦都跟随步伐，署方预告将会在明年落成的东九文化中心会是本港第一个科技艺术旗舰项目。

预定期检视社交媒体设定。 英国放宽防疫措施，下周一起非必要商店重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頭先同大家傾到有關於打疫苗方面啦，見到尋日咧 BioNTech 咧就即伏必泰啦，就係恢復翻注射嘅第一日。咁啊，見到咧尋日就話有5200人打第一針嘅 BioNTech 啦，打第二針就有6500人。全港累計咧就有487000人咧係打咗第一針嘅新冠疫苗，大約90000人咧打咗第二針嘅。咁啊，見到專家方面都話啦，相信當局咧都係正考慮緊係擴大打疫苗嘅群組啦，可能咧好快會放宽到16岁以上噶啦，咁啊，不过供应嗰个问题咧，就要再继续去睇睇先。咁啊，另外咧，亦都讲到有关于咧Facebook 方面嘅一啲用户嘅资料外泄嘅情况啊，你哋有冇都留意到今次嘅事件咧，或者都担心自己系涉及喺其中嘅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啊！电话旁边咧就有马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你好，请讲。 我近排咧都有諗住日日聽你個節目嘅，咁都做得好好啊，咁就即係唔同意見咁啦。咁我咧就今次打嚟咧，我第一次打嚟啫，就想講關於打錯針，即係去錯地方又打錯針咁樣嘅。咁我呢幾日咧都有因為呢段新聞咧，其實都報咗好多次，講咗好多次。咁但係咧，我就發覺嗰啲媒體咧，就完全冇講到咧，嗰當事人其實都要負翻啲責任喎、哦。因為你去錯地方，咁你book嘅時候咧，你知道係咩地方噶嘛？咁同埋你去錯咗，咁都係佢本人自己唔啱先啦。第一，咁跟住你入到去嘅時候，咁你係打緊嗰個 centre 係打乜嘢嘅，咁佢都應該會知道，冇理由由頭到尾都唔知道，直至到打完針啦，收到 message。人哋嗰邊話你點解唔嚟啊？咁佢先至知道咯，即係冇理由話懵得咁緊要咯。即係我知佢係外籍人士，咁可能入到去或者可能溝通有少少問題啦。咁但係雖然係咁啫，裏邊負責嗰個 centre 嗰啲人咁都好多人啦，咁佢都識英文㗎，大家都好容易溝通到啦。咁其實主要都係媒體好少話報導。即係當事人要負責任咯，即係起碼負翻少少責任啦，係咪？ 你有冇打針啊？或者你有冇留意嗰啲資訊清唔清楚啊？或者指示去某個中心啊、某個時段啊嗰啲清唔清楚啊嗰啲？ 我咧就未打，不過我會打。但係咧，我睇到即係話新聞啊，都有教我哋點樣去報名啊，點樣上網啊咁樣。咁應該咧就係、是、清楚嘅，同埋第一。就嗰笪地方，譬如你本身係 book 咗去東，咁你又去咗西，咁你冇理由唔知道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馬女士。仲有李生，早晨，李生。 早晨啊，早晨。 早晨，你好，請講。 我想講講嗰個鯉魚門街市嗰、那個強制檢測咧。咁我琴日4月5日收到安心出行 send 俾嗰個信息咧，就話我有5次嘅感染風險。 哦，全部都係鯉魚門啊！街市日量上 買，係啊，我因為我去嗰度買餸啊嘛，咁我分別嘅個日期咧就係3月24日、3月28日、4月2日，同埋2次嘅4月4日，我諗佢 double 咗啦。咁佢就睇新聞就話，如果逗留咗超過2小時咧，就一定要強制檢查。咁我咧就自己疏忽啦，因為去入去嗰陣時咧，我就篤咗出嚟嗰陣時就唔記得篤。咁通常翻到屋企啊，或者上到邊度先至記得篤。咁就變咗係，其實咧買餸食碗面就唔需要2小時嘅，9小時都搞掂噶啦。咁但係佢咁嘅情況，佢就俾咗報咗我逗留咗4小時。咁我應該使唔使檢測咧？ 即係有個咁嘅疑問。咁但係你自己，我唔知最終係使唔使啦。咁但係你自己會唔會都去做定一啲檢測，去即係安心啲咁啊？都會。 因為我本身就係長者啊，同埋我有嗰啲即係鼻敏感啊、各樣啊、高血壓嗰啲。咁如果係唔需要嘅，我咪唔去咯。 即係但檢測啫喎，都驚。 檢測你都要撩鼻啊、刮喉。我撩鼻我就打一次噶啦，好咩嘅流鼻水噶啦。 擔唔擔心啊？其實今次可能驚鯉魚門街市都。 我唔擔心，因為我事實上我經常喺嗰度買餸，買餸之前好多時都會食碗面。我逗留最多都是半小時至45分鐘啫嘛， okay. 我唔擔心我。 OK， 好啊，唔該曬李生，佢講到話佢有去過鯉魚門街市啦，咁喺安心出行嗰度都有收到一啲嘅感染嘅風險通知啦，不過佢就話係有時可能 嘟咗入去之後，咁啊冇話即係走嘅時候咧，特登就話啊自己已經離開咗個場所啦。咁有個疑問，究竟使唔使去做強檢咧？咁呢個就佢嘅一啲疑問啦。咁啊，仲有啊，陳女士喺電話旁邊話：早晨， 誒早晨啊， 你好，早晨，請講。 你好，我呢排個 Facebook 我唔係其實唔係成日上去睇嘅，成日收到嗰啲咧中東啊、巴基斯坦、印度嗰啲嚟啊邀請啊。 哦，即系你唔识佢嘅，你睇到张相似系嚟自呢一啲地方嘅人士。 咁我就想知道有冇俾人即系咩啦？因为我咧，我都唔理佢系边个啦，只手系咁嘟嘟嘟嘟嘟咧，系又即系唔要咩咩咩啦，即系 delete 佢嗰啲啊删除，然后咧又封锁啊，啱唔啱啊？一系可以唔使理佢咧。 哦，咁你應該即係正常嚟講，佢冇同你溝通，應該都唔會好大問題嘅。不過都要小心啲啦，即係最緊要就唔好涉及啲金錢啊，唔好俾人呃啊咁樣啦。不過陳女士都多謝佢帶出咗呢個嘅問題啊，特別小心啦。可能啲社交嘅網站咧，有啲唔同嘅人士咧，可能會主動去接觸喎。咁大家都要留意下嗰個係咪真係認識嘅朋友先啦。先休息一陣。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你有一啲嘅上呼吸道嘅病毒啊，或者唔舒服啊，或者系发烧咧，其实我哋都建议咧系嗰个接种者咧系将嗰个接种嘅时间咧系推迟，直至到佢系真系退咗烧啦，好翻啦，先令接种嗰个疫苗。另外一啲咧就系讲紧系佢本身有一啲敏感嘅情况，我哋有一个敏感嘅门诊咧。是等接种者咧，经过一啲嘅筛选同埋一啲嘅测试，跟住咧先喺嗰个嘅敏感嘅门诊咧，系接种嗰个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 Facebook 资料外泄疫情等等方面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8723，我哋继续听你嘅电话嘅。另外就想讲下啦，有关于咧政府最近就住公司注册处咧俾公众查阅嘅一啲资料方面咧，就话收紧啊。嗱，呢个新嘅我哋叫查察嘅安排啦，嚟紧就话会分阶段嘅形式去落实嘅，都涉及一啲嘅附属法例嘅修订。五月咧就会系交去立法会噶啦，呢啲附属法例咁啊，会做一个先订立后审议嘅程序啦。咁睇翻政府的文件，为什么要做今次这个资料公众查阅资料上面的收紧呢？就说因应公众提高对个人资料保障的关注，有这个新安排。接下来就会先给一些的公司董事等等是可以不提供通常住址，只会显示通讯住址，两样来的。不提供通常住址，显示通讯住址。过往也是可以查阅到完整的身份证号码，接下来的身份证号码就会是局部咁样显示嘅啫，咁啊之后嘅阶段咧就会只系一啲嘅指定人士先可以系查到一啲嘅受保护资料，即系头先讲嘅通讯地址啊，同埋一啲嘅身份证号码等等咁样嘅。咁啊见到咧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喺网址嗰度都话啦，而家所谓起底嘅呢啲行为咧。之後咧，得到嘅個人資料都好容易喺網上面廣泛同埋快速咁樣係傳播，對受害人咧造成更大嘅傷害啦。咁就話政府係唔容許個人資料係武器化噶。不過咧，呢一類查察咧，除咗成日講話對傳媒一般嚟有用之外咧，對唔同人士咧，其實喺日常方面咧都會係有用嘅。咁今次查察嘅收緊點樣影響佢哋咧，都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職工盟總幹事蒙小達，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孟小达，点睇今次政府话即系会逐步嘅方式去收紧即系公众查阅呢一个嘅公司董事地址或者系完整身份证号码咁样？点睇呢个建议先？ 嗱，呢个建议咧一定对我哋工人咧系好大影响嘅。 嗯， 因为以往咧有唔少嘅个案，特别系经济低潮底下，啲工人咧系被拖欠薪金、拖欠遣散费咧。往往都是回到公司回到间酒楼先发现个老板逃之夭夭不见了人的。咁在那些情况底下，其实啲老板就是立心走佬，然后呢就推啲工人去搵破欠基金。就是个讲法就是话当破欠咪提款机囉，我哋成日都闹啲老板咁样做。咁在呢个时间呢，就是工会会尝试同工人呢去进行查察，睇返他哋口中所講嗰個老細有冇喺其他嘅公司係有即係登記到做董事，而呢啲公司咧 係咪尚有業務係營業當中嘅？ 嗯， 咁如果我哋揾到佢出嚟嘅時間，我哋咪同啲被欠薪嘅工人去嗰間公司、嗰間酒樓揾翻個老細，要求佢交代同埋補翻錢俾啲工人咯。 嗯、 但係而家冇咗查冊呢個工具咧，變相啲被欠薪嘅工人就企咗喺度。 嗯， 其實亦都係。你幫緊啲無良老細去隱藏自己嘅身份同埋資料， 嗯， 去濫用呢個破欠基金，縱容緊剝削啫喎。 嗯，但佢嘅話唔係冇咗查冊呢個工具嘅，就話一啲資料咧，而家就話淨係譬如董事嘅通訊地址啦，就冇通常地址，都有身份證號碼嘅，但係就局部啦，唔係成個啦。咁對於你哋譬如查冊頭先同埋話即係追討一啲譬如走數嘅老闆咁樣嚟講，欠薪嘅老闆嚟講，呢一個有乜分別咧？喺個資料上嘅提供有啲分別嘅時候， 其實如果你去以往我哋都試過，就係如果你。譬如話查冊嘅時間係只係輸入佢個名咁先算啦、 嗯 啊，中文名或者英文名，咁你就會顯示到即係同名同姓嘅人咧，其實可能係有唔少嘅。 嗯， 譬如話可能有十幾個，當中你又會睇到，就算後邊嗰個有顯示局部身份證號碼而相同嘅人咧。亦都可能有四五個嘅喎、 哦，咁但係同名又身份證相同嘅， 即 係讀局部都未必。 如果你用中文姓名去輸入，你只係有佢中文姓名。 嗯， 咁佢你輸入咗之後咧，公司註冊處嗰啲資料亦都會顯示後邊咧係有佢局部嘅身份證號碼，因為你本身你查嘅時候唔係用佢全部身份證號碼嘛。 嗯， 咁你就會發現咧，而家你都會見到嘅，就係。头个英文字母相同，然后有两个数目字，背后呢就是隐藏的，最后那个数目字又是相同的人呢，都会有三四个、四五个这样的情况试过出现的。 那、 其实你是确定不到那些是不是就是你想找的同一个人的。 嗯。 所以如果你倒返转用另一个方法去查，是用他整个身份证号码的话呢，就会萬无一失，就会確定到呢就是那个你要找的人呢他仲经营緊啲咩公司，做緊边间公司嘅董事啦。咁、其实即係你如果只係提供经过隐藏嘅部分数目字嘅身份证号码呢，其实係帮唔到我哋去找返要追讨嘅老细出嚟嘅。即係冤有头债有主，结果你是找到一堆资料，但是你未必用得着咯。 嗯、 至于话你用一个通讯地址取代通常的居住地址，其实亦都会衍生很多问题的。因为你譬如通讯地址你可以找秘书公司啊。现在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啦。找公司注册地址都是用秘书公司。但是如果你找到秘书公司的时候，其实你找上门个秘书公司没有责任要交代个老细嘅行踪，或者即系你用咩方法揾到佢噶嘛？ 嗯， 相反嚟讲，佢只会保护自己嘅客人嘅啫嘛。甚至乎有啲更坏情况就系你上到门，可能秘书公司已经话冇再提供服务俾呢个顾客啦。 嗯， 咁所以即系帮唔到你哋啦。咁其实呢啲情况都系以往有出现过， okay. 而令到工人系求助无门嘅。 嗯。我見到因為政府都幾講話，就話啊，而家譬如用一個嘅通訊地址嘅方式咧，同埋嚟緊話即係用部分身份證號碼就已經可以係一啲嘅資料俾人查閲咧，係覺得已經足夠俾查冊人士咧係辨認個董事嘅身份啦。佢哋都覺得夠嘅。咁另外一個嘅説法咧，就係特別都講到係勞資糾紛方面，就話喺符合公司條例相關嘅條文定明嘅情況之下咧，有充分利害關係嘅人咧，可以尋求法院頒令，咁啊取得公司登記冊入邊咧受保護嘅完整個人資料，攞到完整個人資料喎。呢個係咪都解決到你頭先講嘅問題咧？ 我唔明點解佢哋會認為係而家已經足夠咯。 嗯， 因为其实而家有限公司条例的漏洞就是很多。首先即是在有限公司条例底下，即是个老板个人是不需要为任何的债务上身的。 嗯。 他大可以即是自己 仍然是有幾百萬身家，過千萬的錢去周圍去豪花，但是不需要去支付人工的嘛，因為有限工資就有限責任嘛，所以很多的老闆都會利用這個條例去註冊不同的有限公司經營不同業務，就算有債務拖欠薪金的時候都不用承擔責任嘛，所以你連查冊這一件事都不給一些即是債仔啊，或者是工人去做的時間，你咪變相縱容咗更多嘅老細利用有限公司條例漏洞去進行剝削咯。 啊，吳兆達，頭先我講另一樣嘢就係話，佢話喺公司條例嘅一啲定名之下咧，有充分利害關係嘅人喎，咁我諗都可能包括一啲嘅公司下面嘅工人啦，可以尋求法院頒令攞到公司登記冊入邊受保護嘅完整個人資料。咁呢個咪同過往嘅情況係一樣，即係修例前都可以攞到即係譬如頭先講個完整嘅身份證號碼咁。呢個係咪就係解決到頭先工會嘅擔心咧？又 嗱，其實第一件事就係可能。所謂的俗稱妹仔大過主人婆，你要去尋求法院判令，你要找律師，你要去花很多的訴訟費用跟個僱主去博公堂，然後拿到個判令才去勞審處進行所謂的追討，你工人是不是能夠花到那麼巨大的款項去給律師費、去給堂費去尋求這個判令呢？那我覺得是很大的疑問。再者，那些工人他說自己被拖欠薪金是沒有出到糧，但是在法律上未必是已經成立的嘛。那個法院可能就是要求你喂先去勞審處拿到個判令，然後確實證明到你是一個即係被拖欠薪金的身份，你先上嚟法院攞呢個判令啦。喂，咁即係不斷重複又重複，你當啲工人係波咁踢嘅啫。因為你去到勞審處，可能又係因為提供唔到詳細地址，冇辦法派到傳票俾個僱主，又冇辦法申索到嘅。咁所以你要工人去糾纏於依啲咁嘅法律。咁昂貴嘅法律訴訟同埋程序咧，其實我覺得係玩緊啲工人。 最後就想講下啦，即今次點解會出現呢一個嘅查冊方面嘅收緊咧？見到政府嘅講法都係話希望防止個人資料係武器化啦。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其實查冊而家出現一個武器化嘅情況？ 我覺得唔係依個咁嘅情況咯。我覺得佢係即係顛倒是非啦，依個講法。即係正正係。而家有權有勢嘅人，太多嘅方法去利用公司條例嘅漏洞，進行唔同嘅勾當，或者利用佢哋嘅權勢去影響不同嘅持份者同埋社會公眾。查冊本身係一個好合理賦予公眾嘅一個工具，去監察翻呢啲權貴嘅行為咯。其實如果冇咗查冊，就社會係會更加嚴重地執行咯。 好啊，唔該曬蒙少達，同阿蒙少達傾到呢度。蒙少達就係職工盟嘅總幹事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如果有足够货源，不反对将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接种年龄推展至年轻人士。他认为不同年龄层都有感染风险和有确诊个案，现在要尽快提高接种率，以达至社会上的免疫屏障。昨日的确诊个案有16宗 ,15 宗是输入病例。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跟住落嚟要做好外防输入。他形容目前的措施已经够紧，不过当局正是考虑将同本港疫情差不多或者是低风险地区入境人士的隔离检疫日数减至14日。他担心会有变种病毒株因此流入本港，认为要谨慎考虑相关的风险。

車人士咧係辨認有關嘅董事身份㗎啦。咁另外又話咧，都會引入一個叫做指明人士，咁就係安排咧，如果佢哋係申請完之後咧，就都可以攞到一啲嘅完整嘅個人資料嘅。咁啊喺查冊方面有啲咁嘅改動。頭先都同工會方面傾過啦，佢哋就覺得係一啲嘅勞資糾紛方面啦，就查冊呢個工具今次收緊嘅時候咧，都會影響佢哋嘅。咁啊，另外都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早晨。 早晨， 劉達邦。頭先同工會傾過啦，我都想知道啦，作為一個公司嚟講，係咪都平時會用到查冊呢個工具嘅咧？點睇今次政府話即係修例可能會收緊？ 嗯，係啊，我哋同啲通常咧，即係如果你同啲即係嗰啲客咧，就做生意之前咧，都會去了解一下佢呢間公司嗰個一切嘅背景嘅，咁啊包括埋咧，即係佢嗰個董事啊，佢嗰、那個名啊、性別啊，同埋佢住喺邊度啊，咁呢啲咧對我哋即係同佢營商嘅話咧，嗰、那個信心咧係會強好多啦。因為好多時我哋知道嗰、那個那個僱主本身，或者係嗰個客本身嗰個背景係即係如果係即係清晰嘅話咧，就變咗即係喺我哋做生意嚟講咧，就會係信心大啲。咁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啲客咧都要放數，即係我哋要有月結啊，有月結後30日啊，甚至乎60日啊、90日之後先走數嘅。咁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就即係安心，為咗安心咧，一定要做個查冊，睇一睇咧公司背後嗰啲董事嘅人數啊、名稱啊嗰類嘅。咁啊，仲有咧就係、是，如果真係萬一同佢做生意係出咗問題啦，佢找唔到數啦。咁我哋都曾經試過咧，係要揾佢住喺邊度咧，直情親身咧去揾佢。即係收翻條數啊咁嗰類，咁呢啲咁嘅情況咧都好經常咧係發生嘅，特別咧係去到佢屋企嗰度揾到佢嗰個當事人嘅。 但頭先你話譬如要睇佢啲名啊、性別啊、住邊嗰啲會或者董事嘅人數啦、啊，嗰啲會了解到間公司嘅財務狀況嘅咩？呢、這個係咪定係兩樣嘢嚟㗎？呢、這個本身係 嗱兩樣嘢嗱，即係好多。好多嘢咧，我哋都要了解嗰間公司。咁而家包括佢嗰、那個人數啊，即係嗰個公司本身係有幾多 employees 啊，或者係佢本身嗰個營運狀況、啊。咁有啲資料咧，而家咧都透明咧，係可以喺網上邊咧，或者喺佢自己嗰個 website 上邊咧，可以揾到啲。即係類似呢啲資料嘅，但係咧，即係關於佢董事嗰啲咧，佢就未必或者唔會完全擺曬嗰啲董事名稱啊、住址啊嗰啲咧，喺佢自己個 website 嗰度嘅。咁所以呢啲咧都要靠係去公司查冊嗰度，先至可以揾得到佢呢啲即係比較隱蔽啲嘅資料嘅。 但今次如果收緊嘅話，其實一樣可以查到嗰、那個人嘅名啦。不過啲身份證號碼就未必完整一整個啦。咁同埋冇啊，通常住址一樣嘅通訊地址嘅，呢啲唔夠咩？呢啲唔係都可以俾你辨認到嗰個嘅董事係邊個咩？ 嗱，當然係即係有難度啦。咁即係好似開頭講嘅時候咧，譬如佢哋有條數未清嘅。未找唔到數嘅，咁好多時我哋要揾翻佢出嚟嘅話咧，如果淨係俾嗰個公司地址咧，咁本身我哋都知道佢間公司喺邊度噶啦，先同佢做生意啊。咁但係如果你追數嘅話咧，上到公司咧，佢就即係一唔係咧，佢就我哋試過咧，我自己公司咧都有啲客咧，佢係執咗粒嘅，執咗粒之後咧，咁啊要揾個人去揾翻佢住喺邊度。然后先上门去追，曾几何时系追翻条数嘅，亦都系有机会咧。佢话俾你知系几时再即系再还咧，分期付款还，即系有得倾嘅。咁但系如果你地址都冇嘅话咧， 你就可能找到他了。 嗯，但你譬如自己都做生意，你自己觉得作为老板，你自己愿不愿意公开这么多资料给人家去查查用的呢？会不会都有些担心呢？ 咁其实现今来讲呢，就好多这些这样的信息呢都好容易是外泄到的。嗯，即是包括你说在那个Facebook 啊那些都好多人都可以睇得到晒我哋自己嘅資料嘅。嗯，除非你唔想呢啲類似呢啲咁嘅媒體嘅啫，否則嘅話咧，你都好容易可以俾人起到底，又唔需要話一定係經過公司查殺啊，先至可以揾到呢啲資料噶嘛。 嗯，咁今次即係如果修例之後有個新安排啦，咁就話都可以有啲方法咧攞到一啲完整嘅資料嘅，咁但係有啲指明嘅人士，佢係譬如你係一啲資料嘅當事人啦，獲資料當事人授權嘅人啦等等啦，咁就可以攞到授權嘅話，就可以攞翻一啲完整嘅資料，譬如頭先講到一啲完整嘅身份證號碼等等。你覺得呢個足唔足夠保障到你咧？譬如你頭先講到話同其他公司合作，咁你話要查佢，咁佢可能都可以授權俾你去查噶喎，咁呢個係咪足夠保障到咧？又 即係我唔知佢個手續要點樣可以授權去攞到呢啲資料咧。 嗯， 咁當然係即係如果係一般情況之下寫封信去嘅，佢就馬上回覆到你嘅，咁當然呢個係好事咧。 嗯， 但如果你話要又要經過法庭啊，又要經過好多層次先至攞到嘅話咧，咁， 嗯， 一般嘅中小企就冇呢個能力去做呢個動作噶嘛。 嗯， 咁所以就即係會窒礙咗啲即係營商嗰個順暢啦。以前嚟講係好順暢，可以你即係你想攞個資料就即係好容易啫。你， 嗯， 你上去俾幾十蚊就可以攞到，但係今時今日就唔係啊嘛。 嗯， 咁你唔知道佢手續點樣辦 動 法啦嚇。 嗯， 咁希望即係我哋而家想話幫啲企業嚟做多啲生意，唔係想話即係有機會窒礙佢哋嗰個營運啊嘛。 嗯，頭先你講到成個企業順暢咧，你覺得今次呢一個查察嘅收緊，除咗對你哋個別公司之外啦，會唔會都對整個營商環境可能有啲影響咧？因為你講到成個企業順暢嘅問題啊嘛。 咁你係而家你想話？即係鼓勵多啲人創業啊，特別啲年青人啊咁樣。咁，嗯，然後你又話俾佢知話呢個人唔睇得，嗰個人唔睇得嘅話咧，咁你話對佢哋嚟講係咪冇咗嗰個保護罩咧？ 嗯， 即係咪話即係我想搞清楚對方係咩人？咁今時今日我就有一定嘅難度去做呢樣嘢噶啦。 嗯， 咁佢哋做生意對啲年青人，佢哋信心點咧？ 嗯。OK， 好啊，唔该晒刘达邦，同你倾到呢度。刘达邦就系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嚟嘅。咁啊，头先都讲到有关于查察嚟紧会有啲新嘅安排咧，都涉及一啲修例等等嘅。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呢啲一齐讲下嘅。电话旁边有陈女士，早晨。 早晨啊， 早晨你 好。咁我首先想讲讲咧，就反映就如果你话个资料咧要通知当事人咧，即系可以好简单讲一句就叫打草惊蛇。 嗯。 咁我覺得呢個查察咧，以往嚟講已經係好啱嘅啦，做得。但係而家咧就竟然要做咗個收緊咧，又話俾身份證有一部分啊，俾嘅地址啊，公司地址啊咁。即係其實嚟講，如果你要做到咁樣咧，即係等於冇用啊。 嗯，你有冇用過查察呢個方法啊？本身 冇用過，但係我係接觸過。 係， 嗯，因為我哋係做即係我以前都係做銀行嘅，銀行咧。譬如话你间公司开公司户口咧，佢一定要查册噶。 嗯。 吓，咁但系如果你只系能够俾到部分嘅话，其实老实讲，譬如你俾身份证四个 number，大把人都系前面嗰四个 number 啦，咁点查啊？ 嗯。 呢啲系呃人嘅嘢嚟噶。 嗯。 咁同埋你查册，你而家所改嘅嘢咧，难听讲句咧，就只系保护咧一啲有权有势，同埋一啲识得行蛊惑嘅人。 嗯。 是保护不到平民百姓，保护不到那些被人家呃人工啊，或者那个蛊惑公司去骗大家公司的钱啊，这些是完全做不到的， 嗯， 只是阻碍了普通人呢和这些受害者去追查的。 嗯，政府说怕人起底要拿资料来，这个，即是武器化的。 因为就是因为那个我记得有个警务高级人员被人家查到他在间屋里面有僭建啦， 又將間屋去租俾人哋做旅社咧，呢啲非法行為啊嘛。 嗯， 全部都係呢啲有權有勢嘅人去做咗啲壞事，俾人哋揭露咗之後，先去做呢啲咁嘅阻礙啫嘛。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佢講到對於查冊啦，佢聽落佢都唔係好贊成今次嘅收緊嘅情況。仲有郭女士，早晨。 是啊，早晨啊， 你好， 我不是讲查查的，我讲私隐那方面啊。 是。 那就我屋企人呢就被人在个信用卡那里呢就碌了成好多钱啊。 嗯，即是他的信用卡的号码或者资料被人拎了，跟住就。 是啦是啦是啦。那就我就去报警啦，但系警署咧，佢话冇用、哦，我哋追唔到佢、哦，你叫佢改咗个密码啦，咁样都系追唔翻嘅。 哦，咁我想知道你屋企人损失咗几多钱啦、 啊？十几廿万。 哦，知唔知点解无端端嗰个号码会俾人拎咗嘅？系同呢啲 Facebook 啊或者等等嗰啲有冇关系噶？网上购物嗰啲有冇关系？ 网上购物。 嗯，即系 咁系啦系啦，咁因为我唔系本人咧，我系阿妈啦，咁我就去警署， 就佢哋话帮唔到啦，佢哋话 系帮唔到啦，咁、但系我真系咁多人，咁多人俾人呃咁样，我又觉得私隐公署咧。佢係一啲嘢都冇做到㗎喎、而且越嚟越多喎、咁你係咪截下呢啲電話啊，截下呢啲拐騙嗰啲啊，嗰啲資訊啊咁樣，係咪可以做到啲等減少？ 好啊，唔该晒啊，郭女士，最主要都系关心翻，佢屋企人嗰个情况啦，觉得有啲可能涉及一啲资料外泄啦，咁啊令到话即系信用卡嗰个情况，嗰啲资料被盗用咁样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用野心对抗野心系美国国父们制定一部美国宪法嘅初衷，概括嚟讲就系限制权力。联邦党人民集的作者之一，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说，人不是天使，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是有野心的，要制约野心必须以野心来对抗野心，除了这个之外别无他法。 用野心对抗野心的所有内容几乎都能够在一本书里面找到说明和解释，这本书就是联邦党人民集。在美国，这本书的地位仅次于《圣经》《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美国国父华盛顿说，他值得任何一个热爱自由的人阅读，如果这个人想生活在一个公民社会里面的话。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认为，他是研究政体原理的最佳评论。而撰写《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闻名于世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联邦党人民集是不朽的经典。王建芬1972年出生，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和美国印第安拿大学，法学硕士、政治学博士，对宪政理论以及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有深入的研究。他将这部经典以通俗解说的方式介绍给中文读者，是因为他认为对构建一个有限政府、一个自由政体而言，这部文集提供的理论和政治智慧超越所有前人的著作。 王建芬要将这本书作通俗解读，针对的是放在当下，几乎任何关心自由和政治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因为当下正是美国和全球面临危机的时候，这个要从王建芬的另一篇长文章《美国面临的八大危机》讲起。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民集讲稿，作者王建芬，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我看到近年都讲好多，就话政府都会是积极发展过渡屋这样东西的。政府在2017年都讲到过渡屋这个政策，上年就调高了整个供应目标，就话希望去到2023年之前可以提供到15,000个这些过渡屋的单位。咁啊，见到报章又报道啦，话运房局的网页嗰度都睇到啦。截至上个月咧，当局已经系揾到可以起嘅过渡屋嘅土地啦，又系14,000伙嘅。咁啊，距离目标咧争1,000伙啫。咁啊，就话而家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研究有关啲过渡屋嘅一啲项目嘅，各区都有啊，讲紧港九新界都有啊。咁啊，其中咧系除咗话喺一些舊的校舍之外，其中一個點就是在長沙灣的熟食市場那裡。這個熟食市場其實在2019年7月底關閉之後都沒有做任何的其他的發展的了。見到明報的報道就說，據了解就應該可以在這個地那裡是經批准被 NGO 申請發展過渡屋，可以提供到120個單位，預2023年首季落成，有這樣的報道的。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一下，有深水埗區議員，是下白田選區的殷啟榮，早晨。 系啊，早晨啊，小龙文， 早晨，尹启荣，头先讲到话，一啲嘅报道讲话研究紧将呢个长沙湾熟食市场，有成15,000平方尺嘅嗰度，就改造呢个过渡屋，就预120个单位可以落成到。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发展啊？系咪听到都系咁样讲法？ 系啊，嗱，而家咧知道咧，收到嘅消息咧，就系、是、都系佢批咗有个即系招标咗之后咧，批咗有 NGO 接手咁样。咁但系点解我讲话即系听到消息咧，即系咁，因为咧嗱，首先讲讲先，這个项目咧，其实咧佢即系运房局嗰度咧系冇经过呢个区议会咧嗰个咨询嘅程序嘅。嗱，我哋以往嗰啲咧就系、是、无论系耀东街啊，或者无论系其他嗰啲嘅。即係過渡性房屋嗰度，佢都有俾我哋區議會咧係有一個嘅諮詢嘅一個嘅程序嘅。咁但係今次呢個係冇嘅。咁所以咧，其實咧，首先要講講先。咁所以而家咧個消息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喺呢個消息之前嘅時候咧，我哋區議會咧其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同事咧，對於呢一個嘅長沙灣熟食嘅中心咧係有提出好多唔同嘅意見嘅。其實當時就咁都係要求佢盡快清拆咗佢，然之後咧就例如有啲提議咧就係話做呢一個嘅社區嘅中心啊，或者社福設施大樓啊，或者政府啊啲設施啊等等，因為附近嗰啲樓宇都需要咁樣。好啦，咁不過咧而家佢突然間爆出嚟就話原來佢已經批咗俾一個嘅 NGO 做咗諗住做呢一個嘅。叫做過渡性房屋咁樣，咁我哋講翻過渡性房屋嘅話咧，其實嗱，正如蕭立文你剛才嘅資料都即顯示咗啦，就係話咧，2017年嘅時候咁啊開始諗住咧就做呢啲嘢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睇翻，即係如果我首先想花少少時間講講，即係整個過渡性房屋個構思或者一個概念，其實咧就係、是、因為你當時就係即係嗰個嘅供應咧又唔夠地啊，又冇地方起公屋啊咁樣，咁於是又有成20,000+人排緊咧輪候緊呢個公屋啊，又好劏房啊，大家咧水深火熱啊咁樣，咁但係後期嚟講咧，都已經或者呢幾年嚟講咧，都已經陸續有嗰啲嘅叫做六字居啊，又白居二啊，又居屋又重售啊等等，一路都推出呢啲嘅咯。咁我哋見到其實整個嘅即係公屋嗰個流動性啊，即係所謂嘅流動性，咁之前停咗噶嘛一潭一池死水咁樣，咁而家流動性一路喺呢幾年裏邊咧睇到增加緊。咁究竟呢個過渡性房屋仲係咪有一個呢一個嘅？一个嘅叫做咁大嘅需要咧，咁样咧，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是、真系要检讨下。好啦，咁我睇翻长沙湾呢一个咁样嘅地段嘅话咧，咁其实正如你之前讲都成15,000平方尺啦，其实，咁我自己粗略计过条数，如果喺35层，即系如果举个例，我个睇法咧就系话咧，既然有过渡性房屋系嘛，而家我记得有其他有流动性都一路增加紧嘅时候咧，系咪不如索性咧将呢块地咧就系、是？咁好又平整咗，係咪？有1萬平方尺又唔係太細咁樣嘅話咧，即係至少都起到一棟公屋嘅話，係咪長遠嚟計咧？係長遠嚟計，不如起公屋，不如起一個嘅即係公營房屋啦。咁當然公營房屋，我嘅概念裏面包括埋出租啦，或者係出售啦，咁樣做六字居啦等等咁樣。咁如果起到如果我個諗法起到一棟咁樣長遠嚟計嘅話咧，其實咧。就我自己估計不同類型嘅房啊嘅房間啦，咁加埋大概咧，其實都應該有七 百個至八百個左右嘅單位，咁甚至可以再加入埋其他社福設施啊，或者政府嘅一啲嘅服務嘅即係嘅設施啊等等都可以咁樣。咁點解係即係仲係諗緊呢一個嘅即係過渡性房屋呢一個咁樣嘅諗法咧？ 嗰個位適唔適合㗎？即係聽你講好似都細啊嘛，最多起都係起一棟嘅公屋啊嘛，同埋附近係咪都多工廠㗎？即係如果係嗰度起一棟公屋咁零零丁丁咁，配套上面又好唔好咧？定係真係過渡好啲咧？又 嗱，過渡性房屋嘅話咧，佢而家當話而家佢消息講就叫做係話係NGO 咁啊批咗咁開始研究啦咁樣，咁佢由研究咧至到真係做得成嘅話咧，其實嗰度咧都要大概年半到時間嘅，即係大概開始做嘅話，咁你再做得嚟嘅話咧，都差唔多年幾，可能兩年到時間嘅啦。其實都已經要。仲有一樣嘢，你過渡性房屋嘅話咧，其實就係俾大家係住兩年嘅啫，即係大家輪候緊公屋嘅咁樣，咁住兩年，兩年之後咧，即係合約同你又俾你兩年你住，即係等你叫做指下渴咁樣啦，或者你住嗰個環境啊，大家係即係劏房啊，咁樣就變咗咧有個平啲嘅租啊，有個地方咁你頂兩年咁，但係兩年之後嗱，一般嚟講，譬如佢資格俾三年嗰啲啦，入住啦，申請啦，咁然之後咧俾你住兩年，咁我哋而家經驗睇到咧。咁排到當佢排到五年咧，即係變咗佢，就算佢兩年完咗嗰個嘅呢個過渡屋之後，咁佢一般而家我哋理解咧，都係通常去到六年到，甚至咧七年左右咁上下。咁總仲要睇下佢派啲咩房俾你，然之後咧你要唔要？佢三次機會嗰度嘅話，咁所以你跟住做完你住完呢個過渡屋之後，你都喺一樣要走翻出咗一邊，要住翻一年可能至兩年嘅其他嘅房屋，咁你。呢、这、一個咁樣嘅令到大家又其實又要走嚟走去咁樣， okay. 或者又要搬來搬去咁樣，咁其實又有乜位呢？係咪啊？即係所以我就諗緊，其實即係既然係咁嘅話，喺而家嘅情況，嗰、那個位置，如果你話係咪一個理想嘅位置嘅話咧，咁其實佢即係既然如果佢係有個諗法係住過渡屋房屋喺嗰度嘅話咧，咁咪一樣係諗住係即係。叫人哋係入去嗰度嗰個位置嗰度住啫嘛，係咪？既然係咁嘅話咧，咁不如係優化啲附近嘅設施，或者喺嗰個本身即係萬平方尺嗰度係再有一啲加一啲其他嘅設施可以輔助性，可以或者完善化嘅咁樣。咁係咪長遠嚟計咧？其實我自己睇咧就各類型嘅單位有七百。咁上下都唔係難，唔係唔得㗎。 Okay, 但係咧，即係我頭先聽你咁講啦，最後我都想問一問啦，就係你係咪基本上都唔係好贊成喺區內有太多呢啲過渡屋嘅項目咧？而家深水埗算唔算多一啲過渡屋嘅計劃啊項目都比較多一啲啊？進度又如何咧？ 嗱，我個睇法咧就係、是、過渡屋咧係咪應該要再檢討？咁就真嘅，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即係過渡屋，正如我一開始都講咗，呢個概念就即係同各個環境嘅同埋成個社會個情況已經又唔同咗咯，咁樣係嘛？即係有其他政策有輔助性，又一路改善緊嗰個嘅，即係樓宇嗰個興即係公屋嗰個單位嘅興建咯，咁樣同埋個公屋嗰個流動性咯，咁樣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之下咧，過渡屋仲係咪需要的，還是咧係要係即係徹底不如咧索性有一個嗱、以往即係講得唔好聽啲咧，就係、是、叫做咧咩插針式啊，或者咩成啊咁樣。咁、 okay. 但係呢、這個插針式嘅呢、這個單棟式嘅呢啲嘅公屋嘅樓宇咧，喺過往都唔係冇發生啦嚇。咁、當然嗱。我哋要考慮到咧，如果真係咁樣嘅所謂叫做插針式又好，或者呢一個咁樣嘅係即係單棟式嘅呢啲咁樣嘅公屋嘅話咧，有冇對附近周邊咧嗰、那個嘅其他嘅居住嘅環境或者人士咧， 係、okay. 或者嘅屋苑造成影響嘅啫？咁就睇到喺呢個情況嘅話咧，我哋睇到嗰個情況唔係話係有對構成周邊有好大嗰個嘅影響，咁反而就唔係就好大影響喎。其實就係嘛 ？OK， 好啊。 所以我自己嘅諗法就不如作成起公屋啦，作成長久。 OK， 好，唔该晒，殷启明同你倾到呢度。